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69集，大雨还在哗啦啦地下着，唐默和小胖子回到电影院，杰克斯的伤势已经恢复了一些，他走过来，声音沙哑， 刚刚你还没出来的时候，小泽已经不行了，他没撑得过去。 唐默心中一顿，他大步走到电影院门口，只看见唐巧抱着一个年轻男人的身体，这男人的脸已经被火焰烧灼到毁容，他穿的衣服是叶元泽的，如今他没有呼吸地躺在地上，被自己的同伴抱着。当初在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外找到唐梦的三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唐巧、聂飞和叶元泽，全部死了。唐默静静地看着他们，最后检查了每个人的伤势，其中就属杰克斯和唐巧伤势最轻，另外三个人的伤虽然不致死，却要好好休息，短时间内不能随便移动。偷渡客七人全部死亡，阿塔克组织牺牲了四个人，还有一个月前就已经死在他们手里的聂飞。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唐默和杰克斯各背着一个重伤无法行走的阿塔克成员，七个人走上了回去的路。走之前，唐默放了把火，将整座商场烧毁。天空放晴，灿烂的阳光照射在焦黑的大楼残骸上，许多因为害怕偷渡客组织而整天躲藏不见天日的人看到这座枯焦的大楼，纷纷走了出来，他们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一个个站在大火后的楼下抬目注视。唐默回到商场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唐巧面无表情地走到洛风城面前，将前一天晚上偷袭行动的全部经过讲述了一遍。洛风城听到死去四个成员时表情有些松动，很快他恢复平静说，那些偷渡客实力极强，这次如果不是偷袭，我们不一定能打得过他们，黑布少年没出手，光是那个短发女人就杀了我们三个人，如果再让他们吃心脏变强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两个受重伤的成员被送到手术室，和竹竿男孩一个病房等着好好养伤。唐默的鼻梁骨被短发女人打断了，身上也有一些或深或浅的伤口，他也没去管这些伤。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一一走光，只剩下他和洛风城。我想饕餮就是那个黑布，唐默说。洛风城问，为什么？黑布的异能很奇怪，至少没有攻击性，如果不是他身份重要，这个偷渡客组织不可能容得下他，神速也不会容得下他。顿了顿，唐默说，或许他的异能和这些偷渡客为什么吃了心脏能变强有关。洛风城说，一个被所有偷渡客保护的异能者，自身异能没有攻击性，他的异能确实很有可能和这些偷渡客变强的秘密有关，可是我们永远没机会知道他的异能到底是什么了。黑布是被小胖子杀死的，唐默没有得到他的异能，但是唐默也觉得黑布的异能和吃心脏有关。没再在这个话题上深聊下去，洛风城看向唐默说，还准备待多久？唐默抬头看了洛风城一眼说，今天23号，我明天走，真的不想留下来。唐默说，那些偷渡客是从苏州来的，至少还有三个偷渡客在苏州，我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 比起上海，我更想回到那里。唐默是想杀了那些在苏州屠杀1000多人的偷渡客。洛风城没有勉强。唐默临走的时候，洛风城问道，听说那个小胖子之所以在对面大楼的天台上等着，是因为被他的女同学说的。唐默脚步一顿，转头看向洛风城。洛风城笑道，再聪明也只是个15岁的孩子，学过的东西太少，他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更好地活下去。唐默定定地看着洛风城，他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唐默离开办公室，找到了在停车场角落里听乔菲菲说话的小姑娘。陈珊珊第一眼就看到了唐默肩膀上和右腿上的伤口，她站起来说， 没事吧唐默哥哥？ 没事。两人互视一眼，陈珊珊跟着唐默走出去。唐默把洛风城的话复述了一遍，小姑娘低下头，默默地看着地面不说话。唐默淡淡地说，明天下午我打算回苏州，你好好考虑一下。唐默没说任何多余的话，一切交给小姑娘自己选择。第二天下午，唐默收拾要带好的东西，换了一个新的背包。两个晚上过去，他的伤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只除了左手手背上还有一些烧伤的疤痕没有完全愈合。这次偷袭行动，两个偷渡客死在唐默手上，他获得了对方的异能。 异能，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拥有者刘真，偷渡客，类型基因型，功能双手掌心可放射出弹性极好的橡胶绳，因果律作用，被捆对象1分钟内不可主动解开橡胶绳。等级3级，限制最多放射出2根橡胶绳，1根绳子只可捆住1样物体。备注，当不了海贼王，你还可以当海贼王的男人呀。唐末版使用说明，每天仅限使用1次，只可释放1根橡胶绳。因果律作用，不可解开橡胶绳的时间为30秒。我觉得最近唐默得到的异能都有点污污的，很符合他的人设了。 唐默奇怪地看着异能书的最后一句话，这是他第一次没看懂异能书的吐槽，什么叫污污的？这个橡胶绳异能虽然使用起来有很多的限制，但是仅凭那个不可解开的因果律作用，就是非常强劲的异能。唐默又看向火女的异能， 异能烈焰，拥有者董思，偷渡客，类型原子型，功能释放炽热火焰，火焰温度最高可达1535度，等级4级。 唐默的目光凝聚在4级两个字上，这是唐默得到的第一个4级以上的异能。果然，那个女性偷渡客的异能强悍到了这种地步。 限制火焰温度不可控制，每次使用时加剧使用者体内的水分蒸发。备注，再热的火焰也快不过时间。董斯临死前如是想到。唐末版使用说明，每天仅可使用3次，使用时双倍加剧体内水分蒸发。一个热情如火的女人碰上了一个很快的男人。 这两个异能都具有很强大的攻击性，是唐默非常难得的攻击型异能。唐默将异能书塞进背包， 向洛风城告别。洛风城正在写一些很奇怪的化学公式，唐默瞄了一眼，没再多看。洛风城说，那两个女孩子都很好，她们已经决定加入阿塔克组织了。唐默微怔，却又是情理之中。乔菲菲的身份辨认异能看似鸡肋，但是对于阿塔克这种异能组织却是不可多得。阿塔克走精英路线，但并非不能接受外来的异能者。正式玩家肯定有异能，但谁都不知道有异能的是不是正式玩家。有乔菲菲在，偷渡客想混入阿塔克组织几乎成了不可能。至于陈珊珊，那个小姑娘昨天晚上来找我，我问了她几个问题，她一个都没答上来，所以她决定留下来当我的学生。唐默没想到这种情况会是这样，你收她当你的学生？ 是， 洛风城说，她很聪明，比我见过的所有研究员都聪明，但是她学的知识还是太少了。就像她知道要让小胖子去天台上守株待兔，却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上海会下一场大暴雨，不提前一天，不延迟一天，就是那一天。聪明不等于智慧，智慧的人需要在聪明的基础上拥有庞大的知识量。就像唐默第一次见到洛风城时，这位神秘的黑塔研究员准确地说出了唐默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许多专有名词，将大家的处境分析得十分透彻。陈珊珊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这点。不过唐默却想到，我以为你只是想让他当你的助手。洛风城解释道，助手也是学生，我以前就曾经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助手，大概一年吧，在我19岁的时候。而且唐默，我没有异能，我只是个普通的预备役。唐默看着洛风城，洛风城也同样看他。许久后，洛风城笑着说，早晚有一天我会死在黑塔里，但那天之后我死了，我的学生还活着，我也就还活着。唐默看着他，慢慢的也勾起唇角，你想多了。两人一起乐了。上海最东侧，一栋看似普通的三层小楼，高大英俊的黑衣男人走进小楼，从第一层的第一个房间开始寻找某样东西。这是一个普通的小楼，唯一不普通的是，它的每个房间的大门都用严密的虹膜识别门锁和声纹锁双重加密封锁起来。如今电力失效，这些锁是用太阳能自主发电的，居然还在运行。傅文铎右手一甩，手臂以下变成了锋锐的黑色利器，他直接刺穿了这扇厚厚的晶体大门。他走进每一个房间，仔细寻找着，一直找到了三层最后的一间。这间房的门外挂着一个名牌，极地生物研究组组长洛风城。傅文铎走进这间房，仔细寻找了许久，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在了房间水池旁的一个白瓷杯上。这个杯子被清洗后擦干净了，放在台子上，将盖子盖好放正，周围没有溅出一滴水，好像有人不慌不忙地把它清洗放好，顺便擦了一下水池台，接着才慢条斯理地离开。傅文铎看了一会儿，突然转过身站在门口，再看向这个房间， 没消失。 与此同时，唐默背着背包离开了商场。唐默倒不是一定要带着陈珊珊离开，只是他一直觉得这个小姑娘适合当同伴，如果不行他也不会勉强。独身一人 远比拥有一个猪队友更加舒坦。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